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一个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该有勇气去爱。 五年可以做什么？五年能够改变什么？ 成长、革新、颠覆。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012至2017，直面挑战的五年。 2012年9月6号9:06，北京 FM 九六九正式开播，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精准锁定精英群体。 成长五年，立足北京。砥砺五载，感谢有你一路相伴。 跃动北京， 跃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拼经典。 17号，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通知公开征求意见。分析人士认为，意见稿对北京市的户籍无房家庭有多种好处，既可在租住的公租房办理户口登记，又可让适龄子女就近入学。今天九六九，咱另带你听资讯。根据今年4月份北京市发布的房产政策，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京户籍人员可作为新北京人申请公租房。近日，一些代办公司也盯上了新北京人的业务。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有代办公司宣称呢，收费8万元就可以帮助新北京人在半年内100%申请成功。北京市住房保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新北京人申请公租房等项目要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和政府网站上去申请，千万不要相信所谓代办的宣传，以免钱财被骗。8月17号，北京市交管环保部门在京沈高速收费站设置检查点，对大货车严重违法行为开展联合检查治理整顿。一控两防货运车辆的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一周以来，大货车违法行为日均下降600多起。北京医保药品有望再增加约500种，北京下半年将完成新版药品目录的调整工作，未来将有约500种的新药进入医保报销的目录，届时北京医保报销的药品将达到近3000种。 想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你快乐的背后有人失望，你何曾在意，当时我也是这样悲伤。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有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我还是一直以为，一直以为有希望。像风来一样，越想你就越心伤，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像风

悲伤融化。 响了一声就暂停，回不